我国军民欢度主体106年2017年年节，在年节之际，人民军官兵和各界群众前往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以生前荣姿安卧的主体的最高圣地锦绣山太阳宫广场，向两位伟大领袖的太阳像鞠躬致敬。人民军官兵、各阶层劳动群众和青少年学生向立在万寿台和各地的两位伟大领袖铜像和太阳像献花致敬。革命歌剧《卖花姑娘》演出在平壤大剧院举行，国立话剧团在黄海北道举行话剧《血脉》演出等，中央和地方举行丰富多彩的艺术演出，增添了节日的气氛。在金日成广场万景台学生少年宫前举行了全国学生少年的放风筝比赛，在咸兴广场、江界广场等各地广场也举行了民俗游戏。这一天，全国各地的服务网点提供民族传统饮食和各种料理等服务，让顾客欢度年节，